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绘制游戏背景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描述了各种基础知识，然后梳理了开发流程，并带你从创建了一个窗体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朝这个窗体里添加东西。我会随着进度逐渐提升难度。就现阶段来讲，我们涉及的只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并且只需要将大部分的关注点放在我们要做的游戏内容上，并不需要关注过多的底层逻辑代码。所以有个别地方看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大可以先了解流程，然后把我写的内容自己动手去操作一遍。做事情都有先后顺序，做游戏开发自然也是。为什么要学习先绘制游戏背景而不是别的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只有先绘制了游戏背景，才能进行后续的游戏图像遮挡、图形图像的显示等等操作。不管你有没有玩过超级玛丽、魂斗罗、雷电之类的游戏，但一定对其画面不陌生。和我们要开始做的打飞机游戏一样，这种类型的 2D 游戏，其背景不是左右卷轴，就是上下卷轴。所谓左右卷轴，就是游戏画面是横向的，是左右运动的，而上下卷轴就是游戏画面是竖直的，是上下运动的。像雷电这样的经典飞机游戏，就是属于上下卷轴。上下卷轴的飞机游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在空中，从凌驾于飞机之上的视角往地面俯看的。因为是俯视角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游戏的整体地图，包括地面上的敌人、空中的敌人等等，层次感会很强。因此可以确定我们要做的打飞机也是一个上下卷轴的游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将需要的图片添加进去了。我们需要使用 Pygame 先读取一个图片，让这个图片成为游戏背景并载入进去。当下阶段我们的图片从哪儿获得并不重要，因为在一个完整的游戏开发团队里面都有专业的美术团队负责做图，但现在我们没有，所以我就自己贴幅图来代替正式的游戏背景。你现在只需要知道背景是如何贴上去的就好了。和前面文章所说的一样，我们需要先载入 Pygame 模块，并且定义一个变量 background。 具体的代码我都放到文稿里了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这里我跟你讲一下大概的流程。首先我们将一幅名为 lake.jpg 的图片文件复制给 background 的变量，然后我们先把 Pygame 的所有组件初始化。接下来我们调用 display 类里的 setMode 函数来对屏幕做一个初始化。这里一共有三个参数，第一个参数是分辨率，比如我这里编写的是 640×480 的分辨率。第二个参数是 flag 的参数我放在一个表里了，你也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第三个参数是 32 代表的是颜色深度，这里是32位的意思。在设置完了窗体模式之后，后面一段代码就是设置窗体的抬头文字，这里显示的是 Pygame。 随后我们要载入背景的图片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说到，这段代码的意义是载入 background 的图片，但是 pygame.image.load 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一个 surface， 而 convert 函数是来自于 service 对象。你可以参考文稿这个位置的代码来理解。这段代码中 bg 这个变量也是一个 surface， 而 convert 函数的作用是改变一幅图片的像素格式。 convert 有四个相同名字的重采函数，如果就像我们的代码里所示， convert 没有任何参数，则表示直接返回一个 surface 对象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设置完了背景 BG 的 surface， 我们按照上面的文章开始写个大循环，并且在循环里面检测鼠标事件是不是退出操作，这是最基本的一项检测。和前面的文章说过的一样，我们从 event 里取出事件列表，然后把每一个 event 的类型进行对比，如果发现有 quit 事件就直接退出游戏。完成这一步后，就可以开始使用 bdelete 函数进行绘制屏幕的操作，也就是使用 bdelete 将 bg 在以游戏屏幕 xy 轴为00的坐标位置在 screen 对象上绘制背景图像。然后我们需要 update 刷新屏幕，请参看文稿可以看到这一行代码。在这行代码中有个 update 函数，这个函数是 pygame.display.flip 函数的优化版，因为 pygame.display.flip 是更新整块屏幕，所以如果加载的资源多效率就不是很高，而 update 如果传递一个矩形值的参数的话，它会只更新这块矩形的内容，所以效率会比较高，但是不传参数的话，默认还是会更新整块屏幕。但是这个函数不能用在 setMode 的时候设置为 OpenGL 的模式下。好了，我们该做的事情基本做完了，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效果，大致就是我在文稿里的截图一样。好了，背景贴上去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要想让背景动起来该怎么做呢？如果在 bdelete 的时候改变坐标，是不是就可以移动背景图的位置了呢？你再开动脑筋想想该怎么做才能让背景移动起来。对的，我们只需要写一个循环就可以将背景移动起来。我们来修改一下大循环开始的代码。 发现问题了没有？在移动的时候，下方的图案居然没有被刷新，直接粘在了屏幕上，看起来是不是很恶心的样子？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正常的效果呢？也就是说，请你思考一下，应该怎么做，我们才可以将这个令人头痛的图像在移动的时候变得正常呢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我们在循环里面做了哪一些步骤。第一步，检测退出事件。第二步，在屏幕上绘制笔记对象，坐标初始值为0和 Y。第三步，背景图每移动一格，坐标值 Y-1。第四步，更新屏幕。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再来带你梳理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初始化的时候，屏幕是黑屏一块，没有任何图像。然后我们进入大循环，将 BG 对象绘制到屏幕上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绘图的图像了吗？如果你说是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这个 Belete 的动作仅仅是绘制，而不是显示。请记住这个区别，绘制不等于显示。那么你可能要问了，既然绘制了，为什么不显示呢？要什么时候才能显示呢？答案是要在 update 一次屏幕的时候才会显示，这就是更新的作用。就像电影是一帧一帧的，如果没有下一帧更新，电影就会永远定格在某一秒。所以问题逐渐就暴露出来了。我们再来重新梳理一下流程。第一步，检测退出事件。第二步，在屏幕上绘制笔记对象，坐标初始值为 0Y， 注意是绘制不是显示。第三步，背景图每移动一格，坐标值就 Y-1。 第四步，更新屏幕，也就是说将第二步绘制的笔记对象呈现在屏幕上。严谨的说，应该是在 update 函数之前将所有的绘制操作都更新一次并呈现在屏幕上。好了，问题很清楚了， update 函数只是将屏幕更新了一次，并未进行填充颜色或者擦除背景的操作。也就是我们在移动 Y 值的时候，整个屏幕不停的更新，然而没有擦除。那么应该怎样将移动后的画面进行清理呢？我们在 update 代码之后再插入一段代码，这行代码中包含了一个叫 fill 的操作。这个 fill 操作拥有三个参数，其中第一个参数是填充颜色，第二个参数是填充某一块区域。如果你不填入第二个参数，它就会填充整个屏幕。第三个参数是 Belete 操作的特殊参数，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管它。所以我们在代码里填充了黑色到整个屏幕，这样呢，我们的屏幕操作变成这样。第一步，检测退出事件。第二步，在屏幕上绘制 BG 对象，坐标的初始值为0和 Y。第三步，背景图每移动一格，坐标值 Y-1。第四步，更新屏幕。第五步，填充屏幕区域为黑色。我们再运行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下看起来肯定很正常了。屏幕会不断往上移，并且没有拖着尾巴一样的图案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，我来总结一下，你只需要记住我下面要说的这些重点内容。我们在写 2D 游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想象游戏的每一帧就像电影的每一帧。每一帧做的事情，如果下一帧不去做，那么永远不会更新屏幕内容。所以 update 的功能就是更新调用 update 之前的所有动作。这些动作可以是绘制图像操作，也可以是音乐播放，也可以有动画每一帧的操作等等。只要 update 一次，屏幕的画面就会往前行进一次。给你留个小思考题吧，我们在 fill 屏幕的时候，怎么做才能让填充的颜色不停变换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一节的挑战